雷蒙看着前面慢慢挪动身体往前的男人，很好奇这个1米8大几、一身正气、有着中年男人少见的阳刚之美的男人，为什么会有秦大柱这么一个老土的名字。不过好奇归好奇，他现在可没有心思管他的名字。他看向身侧的女人说道， 姨，您这几年去了哪儿了？我好想您啊。 小猛怪，姨姨也好想你，没想到一转眼你都这么大了，还长这么帅了，更没想到你居然喜欢上了我们家阿成。 雷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 我也没想到成哥会是您的孩子，早知道…… 话还没说完就被回过头的男人打断， 早知道你想做什么。 一脸怒意的男人显然很讨厌他的这个说辞，这个岳父看来是半点也不肯退让，真心头疼。 你凶什么凶啊，吓到小猛了，小心我跟你算账。别废话，赶紧走。 韩素君一开口，前面刚刚还如泰山压顶一般的男人简直是秒怂。雷蒙差点没绷住笑，看来他只需要讨好婆婆就行了。等会儿他堂堂雷少爷怎么就这么甘心地做了人家的儿媳妇了呢？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路过书房的时候，秦大柱步子一顿，回过头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家的媳妇儿。 媳妇儿，这事儿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 雷蒙一听这话急了，上手就拉住了韩素君的袖子，一张漂亮的美人脸，楚楚可怜的样子。 爷爷， 论撒娇装可怜这种事儿，雷少爷可是手到擒来的，加上他这张举世无双的妖孽脸，可真为是屡试不爽，让人毫无招架之力。一把老骨头的秦大柱，就算他再帅再有男人味儿，也架不住年龄大的事实，哪里会是雷猛的对手？这一个回合就直接败下阵来。 秦大柱，别给我拖延时间，要商量也成，等见到了我儿子再说。 秦大柱一双眼睛跟着了火似的，狠狠地从雷猛身上掠过，这恨不能啄下他一块肉来。 哼，走着瞧。 这话是压着嗓子单独对雷蒙说的，雷少爷并不知道这话的意义何在。你要说秦大柱这思想古板吧，经这两天的事情来看也不完全是。秦老爷子都能想明白的事儿，他会想不明白吗？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秦锦城跟雷蒙在一起的呢？雷蒙百思不得其解。远远的，雷蒙听到了秦锦城的说话声，看起来是在跟什么人讨论工作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居然还有心情工作，难道就一点也不担心再也见不到他吗？雷蒙心里微恼，转头瞪了秦大柱一眼，男人反瞪回来，心想，这瞧瞧我儿子，这才是他该有的状态，跟什么男人瞎胡混呢，简直是浪费生命，不懂爱的男人。雷蒙几个跨步越过他，奔到了声音传来的门前，伸手就推门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的手都在发抖，眼睛发涩，好半晌都没有把门推开。还是韩素君过来动手敲了敲门，房间门很快从里面打开了。开门的男人雷蒙不认识，但他有预感，这个男人不是秦锦城公司的人，倒像是秦大柱的人。他扒拉开这个男人，直接冲进了屋里。 秦锦城， 如果有就是配音允许的话，这个时候一定有一首《风雨无阻》。或许啊，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千难万险，但雷少爷这两天的心境可真是经历了千帆过境，千难万阻 到这绝处逢生了，他的目光在看到男人的那一刹便被定格住了，连脚步也失去了往前的力量。明明只有一天不到的时间没见，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的脸更加的苍白了？对，他身上是有伤的，秦大柱这个狠心的黄世仁居然这么奴役自己的儿子，明明知道他身上有伤还让他处理这么多的文件，简直太过分。雷蒙眼里冒出的火星烧得噼里啪啦的，可是脚步就是不肯往前挪。还是秦锦城起身推开了身前的文件，几大步走到了他的面前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不要 妈？ 秦锦城抓着雷猛双肩的手一顿，下一秒便把男人拉到他身后挡了一个严实。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保护行为，在不知道韩素君站在哪头的情况下，他不能把雷猛暴露在这个人的面前。这点让韩素君有点意外，嘴角咧出了一抹笑。雷蒙也一怔，反应过来后已经是紧紧地拽住了秦锦城的衣摆。 秦锦城，是韩毅带我过来的。 秦锦城意外地看了韩素君一眼，又回头看了一眼雷蒙。 韩毅？ 臭小子，我才多久没回来，你居然有了媳妇儿也不告诉我，要不是你爷爷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干了什么事。 韩素君眼角带笑，抬手拍了秦锦城一把。 妈，我不是故意瞒着您的。 那一下正好打在他伤口上，本来没多疼，可是瞥到了韩素君身后的秦大柱，他特意的嘶了一声。 怎么样怎么样，打哪儿了？给我看看。 雷蒙心疼地拉过他的手，就要去解他的衬衣领口，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看了看韩素君，说道： 姨，您就别怪成哥了，这事都是我不好，您看成哥都受伤了，您不心疼儿子我心疼啊。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不心疼我儿子？ 说完转身拎着秦大柱的耳朵往外走，边走边说道： 你们先聊啊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们。 雷蒙转头朝两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清楚明白地对上了秦大柱哀怨愤怒的目光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秦锦城伸手把他搂进了怀里，安慰似的拍了拍他的后背： 别怕，我妈回来了，我爸就翻不起浪来。 秦叔叔是妻奴吗？ 雷蒙想到之前秦大柱在自己妻子面前秒怂的样子，就觉得好笑。秦锦城伸手在他鼻尖上点了点，说道： 嗯，我也是。 你是什么？ 雷蒙咧着嘴好笑地盯着男人。秦锦城的头略往下低，一口亲在了雷蒙的唇瓣上。 我也是妻奴，萌萌，我们结婚吧。 雷蒙心里一暖，眼眶都红了。虽然他早就想过等这件事完美解决后要给这个男人一个交代，但这场景好像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太不浪漫。他雷少怎么可以有这么不浪漫的求婚呢？ 不行不行，秦锦城，你快把这话收回去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不对。 雷蒙着急地说道。秦锦城以为雷蒙并不想跟他结婚，整个人的脸都绿了，扼住雷蒙的双肩，把他死死地按到了身后的桌子上。 雷蒙，是你先来招惹我的，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咱俩有关系，你居然想在这个时候跑掉，你当我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这婚你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不对呢？哪有人这么求婚的呀？秦总真是一点都不浪漫。 我也没说要逃，你能不能先松开我呀？ 雷蒙的眉头微微地皱到一起，抬起手温柔地摸到秦锦城的脸上，像是顺着他的毛撸了一把一般。秦锦城的脸色好了不少，直起身把他拽进了怀里。 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？ 现在想起来问了，你怎么不先把我揍一顿再问啊？ 雷蒙没好气地剜了他一眼，要不是看在他受伤的份上，真想跟他打一架。